击败了方睿的贺明成出了口气，不只是这一局对决，同时也是对整个擂台赛的形势都有些轻松了。叶修、苏慕成、方睿，星星最有威胁的全明星级别的三人都已经出过场，意味着接下来擂台赛能面对的都只是他们东挑西拣来的新人了。贺明不是小瞧这些新人。 但他显然并不觉得这些人比那三个全明星还要难缠，他以挺大的优势就送走了方睿，接下来打星星的两个新人，这已经是神奇获胜的节奏了吧？正满意呢，屏幕中的对手位上，对方选手的角色已经站了上来。毁人不倦，那个吃红牌的忍者吗？ 这是莫凡职业赛8圈打下来给人最大的印象，除此以外，他至少都还没有收获一场胜利，所受的关注自然也是极其有限了。而贺明对毁人不倦的认识倒是挺早，网游中神之领域和叶修那一战，毁人不倦就已经是叶修的帮手。是的，帮手，贺明是这么以为的。 他哪里知道莫凡和星星这边还有那么一堆的曲折？有印象，对于毁人不倦，贺明仅此而已。除此以外的认识，红牌出场意味着对职业规则很不了解。荣耀不是足球、篮球，搞出犯规真的很少很少，更别提犯规犯到要出动红牌了。再有一场未胜，那意味着实力不强。 一个对规则还陌生、实力平平的叶修的帮手。以上就是贺明对莫凡的认识了。而这一周的备战，莫凡也不是他们特别主要针对的对象。分主次的话，莫凡显然是被丢到次要的那一栏。而现在，次要的家伙上场了。贺明精神抖擞地准备迎战。 从简单的了解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有耐心、喜欢搞偷袭的选手。哼，星星就是一帮这样的家伙。想到这儿，贺明忍不住吐了个槽。比赛很快开始，地图不变，还是武川道。忍者的速度那就更不用去比了，肯定是毁人不倦先到。这一次，贺明索性不着急了，他的鲁洛慢悠悠地走在路上。 对手不是有耐心吗？那就让他多等一会儿吧。贺明的心情很放松，但是很快，距离武川道正中的九寺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贺明看到了毁人不倦的身影。怎么会？贺明惊讶了一下，这位的话不是应该藏在九寺的某个位置，暗暗的观察着，寻找偷袭的机会吗？之前但凡他出场都是这样做的。 今天怎么变了？变就变吧。贺明也没太放心上，莫凡实在不是一个足以引起他紧张的名字。毁人不倦冲了过来，鲁洛迎了上去。光电环，贺明先给鲁洛上了一个这技能。忍者那是很有可能一个影分身术就贴上身的，有这技能可让对方多些顾忌，随后火焰爆弹。 低阶技能起手几乎是所有职业最正统的起手打法。毁人不倦轻巧变向，闪过了火焰爆弹，双手开始胸前舞动，显然是在结印。贺明瞬间恍惚了一下，不由得就联想到了上场比赛。忍者的结印是很容易暴露自己技能的发动方式之一，因为每种忍术的结印都不相同。 从结印手法中是可以看这是什么技能的，不过因为忍者结印的速度和选手的操作直接相关，所以当选手操作够快时，结印根本就是一团眼花缭乱的手势变化，完全无法看清刚刚一个手势是屈了一根手指还是两根手指，如此自然也就无法准确判断是什么技能，只能从雏形大概去猜了。 职业选手的手速那都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莫凡的操作也不错，刷刷几道手影结印完毕，瞬间就是10多个毁人不倦闪了出来。忍法影舞，上来就是70记大招， 这要是全明星级别的选手李华，贺明一定会觉得很惊讶。但是眼前却是一位职业规则都没吃透，八轮一场未胜的小新人。贺明的看法只能是两个字，幼稚。一堆影分身朝鲁洛冲来，贺明不打算退让，元素之力瞬时汇集鲁洛脑部，全神贯注状态下直接瞬发70级大法术天雷地火。一堆毁人不倦瞬间就被电与火交织成错的法阵给吞没了。贺明豪气干云的用鲁洛的大招将毁人不倦的大招就这样强行给吃掉了。一个个的影分身被天雷地火给击毁，化为烟雾一般的泡影。五个，四个，三个，贺明默数着。影武不像剑影部那样存在真身假身，影武出来的影分身每一个都可以说是真身。当技能结束亦或是影分身一个个被击杀时，那么剩下的那最后一个就是忍者的本体了。一个，贺明的视角锁住了最后一个毁人不倦，他停止了天雷地火的操作，已经准备再来新的技能，直接补充新一波的攻击。谁想未等鲁洛吟唱，这最后一个毁人不倦竟然就一样被击杀了。怎么会？贺明这一下可吃了一惊，这个也会被击杀，那意味着还有影分身在。在哪儿？自己为什么没看见？鲁洛飞快地转着身，扭着头，视角很快扫了一圈，根本没有发现。贺明瞬间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但是迟了。地心斩首术，毁人不倦自地底钻出，忍刀割在鲁洛的下颚，却很不真实的没有把这张脸给切下来，而是将鲁洛给击向了半空。人法雀落，毁人不倦空中一团身子蹿高一截，再撑开双腿时正蹬到鲁洛肩上，借力一跃之后再接背身负手术。忍刀刀柄上的绳索已经将鲁洛脖颈缠住，毁人不倦双手交叉扯在胸前，轻轻落地，将鲁洛附在了背后，跟着拖翻在地。没把莫凡当回事的贺明此时可有些慌了，这三个技能吐起胡落，一点空当不留，上一秒还在被偷袭，下一秒就已经被附翻在地。游戏里角色未死，但是忍者这种暗杀技的神出鬼没却让贺明心急了一把。倒地后视角一转，就见毁人不倦又在结印，顾不上细看，贺明连忙操作鲁洛朝旁翻起，数道水流窜出，却是一记百流斩被贺明刚好避过。贺明正庆幸毁人不倦的忍刀已燃成一道火刃，火焰斩杀到后跳后跳后跳，瞬间移动那种操作有点多的技能，贺明根本没手去施展，只能狂往后跳。火焰斩擦面掠过，鲁洛连跳了三下这才停下。 真多余， 场外叶修感慨着。要躲这一刀一跳就够，贺明却过于慌乱，操作过了，多出来的两跳也没能将自己拉到安全的距离，反倒因为多余的操作，接下来的攻击可就没办法再闪了。两记多余后跳完了的时候，毁人不倦甩出来的疾风手里剑早已飞到面前。后跳再快还能有发出的技能快？贺明此时懊悔两跳多余已经迟了，鲁洛被这记疾风手里剑直接打飞出去。毁人不倦箭步冲上，又一手里剑放出，跟着影分身术真身送至鲁洛身边，空缠双杀，两记手刀的气劲接连打到鲁洛身上。鲁洛根本就没能飞完全程，半路就被毁人不倦给击落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贺明有点搞不明白，自己面对方瑞遇到了此前方瑞从未用过的打法，自己遇着莫凡也遇到了之前八轮这家伙都没有表现过的穷追猛打，这不应该是一个躲在阴暗处伺机偷袭的猥琐流吗？怎么一被自己遇到就变得这么凶猛了？鲁洛又一次被打倒在地，匆忙翻滚起身，毁人不倦的攻击却又一次来了。瞬间移动，贺明顾不上太多了，先将角色拼命拉开距离再说。但是瞬间移动能闪出的距离事实上也并不太远， 鲁洛刚落稳，转视角一看，毁人不倦手中结印一步跨出，距离在刹那间竟然就已经拉近了几朵。人法缩地术，人法鹰杀岁月。缩地术一步跨进，未入攻击距离就已经发动了忍者75级技能鹰杀岁月。毁人不倦手中忍刀幻化成细碎樱花朝前席卷而来，鹤鸣手足无措，跑跑不过，闪技能刚用过。冰墙，眼看着对方冲进还有一点距离，鹤鸣连忙操作，鲁洛照出了一道冰墙横在身前。毁人不倦恰意冲到，细碎樱花直涌冰墙，转瞬间就听砰一声响，冰墙已被冲开一洞。虽然只是一个洞，但从技能意义上来说，冰墙此时就已经被算是被击毁了。毁人不倦不闪不避直冲上来，直接将冰墙撞了个粉碎，手中忍刀更已涌到鲁洛，细碎的樱花飞流而过，带出一道又一道的细花。鲁洛在这一瞬间仿佛要被粉碎了一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鹤鸣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怎么一到自己，这对手一个个的就和之前研究过的不一样了呢？方瑞他领先，他有优势，再加上方瑞一开始还没搞那些新花样，鹤鸣赢了。这一次莫凡一上来就不同，强攻硬攻，紧追不舍的攻。鹤鸣是一个元素法师啊，元素法师最怕的就是被人缠上无法脱身拉开距离，这一次他被缠了个彻底，结局还能有什么悬念呢？莫凡终于赢得了一场胜利，一场干脆利落的胜利。